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来说吃，来说关于吃的书，既有文学性，同时呢也有指导性。当然了，很多爱吃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吃货，对于这些书呢都是爱不释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中华读书报的老朋友丁洋，丁洋哥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丁洋哥你好。 红九你好。 我们接下来说这本书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啊，《味的道》。《味的道》这本书的作者是二毛。我们先别说书的内容吧，二毛是何许人也？先介绍一下。 二毛的身份实际很多元，但是说来说去，他的不同身份都与吃有关系。我没有具体接触过这位作者，但是我看过他不止一本书，也看过一些他的美食专栏。实际他最开始是诗人出身，而且不是玩票性质，他应该在八九十年代还是在一个特定的诗歌流派里还挺有影响的一位诗人。当然这个诗人的身份并不阻碍他做其他的事情，他又本身是一个喜欢吃、懂得吃，甚至自己也很会做菜的这么一位诗人。然后，他跟其他的，我看这本书里还有不止一篇文章提到他跟其他诗人的一些饮食的这种渊源，比如说大家与饮食有关的一些记忆，还有其他诗人的这种烹饪的才能，甚至他们一起开过什么什么餐馆，发明过什么什么菜。总之这位作者呢，他这大半生实际都与吃有不可解的这种渊源。当然比较具体的身份，比如我们大家这几年耳熟能详的特别受欢迎的这种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这二毛是这部纪录片的顾问，他也是这部纪录片的那个总导演陈小青的朋友。 舌尖上的中国嘛。 对对对。另外呢，他现在也给几个杂志啊报纸写美食专栏，同时他自己也开餐馆，像北京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像那个天下盐啊，他有的餐馆可能是他自己当老板，有的是参与，有的是帮人策划。总之他这个人说来说去还是跟吃有不解之缘。另外他又比较喜欢研究，也不仅仅满足口腹之欲，他希望多一些门道。 对，像天下盐啊、谦谦君子啊，就这些餐馆开的还都挺不错嘞，还挺高端嘞。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既能文又能武，是吧？自己写吃没问题，自己开餐馆没问题，自己做吃的也没问题。 甚至这个书里还谈到他对于厨师这个行业的理解，甚至他怎么培训厨师。这培训不只是教做菜，包括为人，他称之为厨德。 那这本书它的每一部分都分为三个部分。 对对，这个我可以稍微插一句，这个味的道这本书实际就是味道的味，的就是我们这个白勺这个的，道是道理的道。我理解就是它谈美食的门道。实际这本书的结构呢是与作者二毛特别推崇的一位古人， 对 清代的文学家也是美食家袁枚有关系。 袁枚 袁枚呢是我国一位诗人美诗家， 对， 他这个还挺厉害哈。怎么说呢，他没有一般读书人那种迂腐啊， 没有没有， 是吧，他热爱美食，热爱美女， 享受生活，对， 享受生活， 对对， 还最新捣鼓什么烹饪艺术。书中这么来说，说袁枚他的美食精神啊，他老人家每逢去某家吃饭啊，一定是派家厨去那家，拜那家的厨师为师，说这样坚持了40年，为此呢搜集到许多绝妙的烹饪方法，总结整理成了一部将中国古代烹饪经验和当时厨师的实践心得相结合，并且上升为理论的饮食巨著。哪部巨著呢？随园食单。随笔的随，公园的园，食品的食，单子的单，随园食单。 对 啊，就是随园食单当中呢，这个袁枚老师啊，以辩证抒情并极富幽默想象的笔调，把这个饮食之道的哲学用情加上情趣啊，然后展现给我们。对吧，他觉得那烹饪是一门学问。 对 啊，他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 没错， 你比方说现在都说那些在电视上在广播上的美食专家说食材很重要，是吧，食材很重要，其实袁枚 早 就说了， 对， 他早就说是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资禀，是吧，就人也是有的天生就聪明，有的稍微差一点， 对对 对吧，但是你说这个物品也是这样啊，是吧，有的肉就是好，那块肉它就是好， 对对， 那个地方它产生的米就是好， 对对， 你怎么办呀，没办法。所以呢这样的一部作品就分为三个部分， 对， 是吧，上来先是作者， 对， 二毛的诗。 红酒刚刚说的这个三个部分呢，实际是指这本《味得到》这本书，它是一本美食随笔集，但是每一篇文章呢一开始都是关于文章所谈到的美食的这种二毛的这种抒情诗。这段我觉得有趣，也有一点肉麻，但也非常有个人风格。然后第二部分实际就摘引一小段《随园食单》里袁枚的话，第三部分才是二毛的文章。 这诗还读吗？ 也可以选一点吧，也无所谓了。 那这样吧，咱们就选其中的一篇文章吧。因为它这个书啊，它分为不同的，叫虚之丹、芥丹、海鲜丹，还有什么江鲜丹、特性丹，杂 分得很细 很细，水族丹、素食丹、小吃丹等等等等。那我们就把其中的这么一篇吧，叫做芥火锅。芥就是戒烟的戒， 对， 火锅呢就是咱们平常涮那个火锅， 对，那两个字啊， 对吧，什么叫芥火锅呢，您读完了可能就知道，您听完了就知道了。先看一看他这首诗啊，他自己写的挺有意思。夹一片毛肚，伸进麻和辣之间，穿过烫，在鲜的底部触到了深刻，而香从脆嫩中升起，飘向90后的民间，闻到萌的味道，滚滚红颜中，是谁在翻烫薄蜜？这是他的诗，然后有一段古文啊，这古文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袁穆先生的 袁枚 先生的古文。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他写的这个随笔吧。 好 啊。芥火锅，每次去重庆，我都会和朋友烫两次火锅。到重庆当天烫上一台，离开重庆的头一天再烫上一台，总觉得这样重庆之行才算完善。去年秋天，我和美食家黄科一起回重庆参加活动，临回北京的那天啊，我们去了解放碑的52老舍火锅，点了两份毛肚，一份鸭血，一份老肉片，一份平菇，一份黄豆芽，还有一份豆腐皮儿，一份莲花白，直接要了两碗白米饭。在波涛翻滚的红汤面前，咱兄弟俩上下左右的不断翻烫，大口大口下着干饭，此刻说任何一句话都是多余的。自古至今，火锅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方法，四川和重庆呢叫做吃火锅或烫火锅，北京呢叫吃涮锅，广东叫做打边炉， 而江南一带呢叫做吃暖锅。袁老先生叫喊着要借的火锅，其实呢就是暖锅，即把不同的食材一锅煮熟之后，倒入底下烧炭或者是烧酒的暖锅。我认为不根据食材的特性，在同一火候下一锅煮的方式确实应该戒，至少呢这是一种不尊重食材的举动。有一次我跟出版人陈胖子一起吃海鲜火锅，高汤刚滚开，这个琛哥呀立马起身将一盘又一盘的墨鱼片鲍鱼一股脑的就倒进锅里了，大家都望着他，陈哥还以为这是东北人的豪爽呢。不过被我定义为麻辣烫鲜相合的重庆火锅就不能随便戒了。重庆火锅讲究不同食材分门别类的下锅烫涮，烫涮的时间也不同，比如说呀像烫毛肚，加一片毛肚投入翻滚的红色波涛之中，默念口诀，上三下下三下左三下右三下，就得立刻吃了。一般是猜拳行令饮酒作乐结尾的时候才把平菇啊黄豆芽啊莲花白啊这些果油脱味的素材倒进去，并舀上一碗白米饭圆满收场。重庆火锅的出现大致在民国初期，起初呢只是一种摆在街头的淡淡小吃，先是在江北客人们围坐在一只泥火炉边，各认定一格啊，因为那个锅里啊有井字的这种木质格，把牛肉和毛肚放进格子里面，再打二两烧酒，边煮边吃边聊民国众生。这种淡淡很快遍及了重庆的街头巷尾。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会经营的淡淡主啊纷纷荣升为经理或当上老板了，开启了堂堂正正的毛肚火锅店。诗人万夏是重庆火锅的深度爱好者，除了毛肚呢，他最热爱的是烫涮平菇啊，平菇呢特别能够吸入有滋有味的汤料，所以呢也挺好吃。上个世纪80年代，万哥不仅常从成都去重庆吃火锅，还自己在家里熬了一大锅牛骨头汤，起一个混合油锅啊，牛油和菜油，放入姜、蒜、米、豆瓣儿，还有豆豉，然后炒，然后呢又掺入了牛骨头、下料酒，还有什么辣椒啊、花椒啊、草果啊等等等等，于一锅中熬成一大锅火锅底料，以便接待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就开始自己做了。如今呢，在北京成为出版人的万夏，很早就誓言打死也不搞餐饮。哎，不过不久前他突然对我说：“哎，我们搞家重庆火锅嘛，看要好多钱，我来投啊，就是看好要多少钱，我来投没问题。”看来万哥对麻辣烫火锅实在是难以忘怀。他里边其实讲了很多他的朋友， 对， 然后诗人呐、出版人呐， 对对 对， 然后甚至一些名人的一些故事哈。2010年冬天，我帮朋友杨学军杨旭，在北京春秀路策划和设计了杨家火锅。哎，这个杨家火锅原来是他这个是吧？ 很有名、 策划设计的，因为很早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哎呦排队， 对，明星特别多 啊，明星全都去。然后那天有一哥们说，那天正好吃饭碰见那个范冰冰了，带着他的团队在那儿吃呢，都排不上队，也等半天。后来我一看这篇文章，我知道哦，原来是 从这儿来的。 从这儿来的。如今呢，在老板郭大力的经营下，80后、90后美女纷纷排队，跃入汹涌的红汤。更有歌后王菲、主持人王刚、导演张元等众多名流，前仆后继的继续奔向麻辣烫的滚滚红尘。央视主持人张越提起啊，有一次他去杨家火锅排队，等那张唯一的大圆桌。得知在大圆桌上啊涮烫正酣的是王刚的时候，他便走进去命令王刚10分钟之内必须吃完走人，腾地儿啊。事后呢我问起王刚，他赞扬说，这世上竟然有如此好吃的东西。一种饮食一旦成为某种时尚呢，将势不可挡。袁老先生的教导不无道理，特别是各菜之味有一定的火候。不过呢，吃火锅不仅是吃味道，同时呢也吃亲切、吃热闹。重庆火锅的和，即便如此，如果整个一个火锅店就你一个人也没意思。那么，请问袁老先生， 这样的火锅戒得了吗？其实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戒不了。 对，写得很热闹，这个文章、 很热闹。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二本书啊。第三本书，第三本书叫《记忆的响宴》。请丁阳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嗯，《记忆的响宴》刚刚我说了一点这个作者的情况，他是一位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然后这个书里边呢，他在青岛。他公职的媒体也是青岛的一家报纸，然后书里的内容呢，实际有一部分已经是散见于青岛的一些报刊的专栏。所谓《记忆的响宴》这本书相对个性化，然后跟那个二毛那本《味的道》也不一样，那本书实际是从袁枚的《随园食单》的结构而来，而这本书呢更个人化，实际是一位媒体人或者是一位长居青岛的一个文化人对于饮食、对于吃的一种个人的理解，所以这本书有很浓的个人味道，同时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因为我们知道青岛有海鲜、有啤酒，所以这本书有很多篇幅在写这两样东西。 嗯，吃海鲜、哈啤酒嘛， 对， 这是青岛人一到了那儿，据说这容易得痛风啊。 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很多美食实际与健康不完全一致。我们知道很多公认的对健康不利的食品，但是很难马上被戒掉，也有这个关系。我觉得量力而为吧。 对，量力而为吧。这本书呢，它里面有历史的碎片，有文坛的掌故，还有人生的阅历。既有悠久的鲁菜，同时呢，也有山东半岛的饮食。反正作者笔下的每个菜，应该说结合古今，有趣有料。应该算是吃货的这个茶余饭后的闲谈吧。 对，这本书其实是很平民化，他写的饮食或者他的经历跟我们离得很近。 对对对，挺有意思哈、那我们最后就选一篇文章的一段来读一读吧。老青岛难忘的虾虎。有一次在北京和几位朋友小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说要来青岛，朋友二锅头说特务小强到了青岛，就请他吃一盘皮皮虾就行了。我听了不知所云，一问才知他说的皮皮虾呀就是琵琶虾，青岛人说的虾虎啊。当然这里边是人呢，丁阳都知道，都是朋友。继续来读啊。虾虎这个叫法呢应该是虾蛄的变音，虾蛄在全国沿海各地名称繁多，这个大连人呢把这个虾虎叫什么呢？虾爬子。 嗯，对。 唐山人呢叫皮皮虾，皮皮虾是吧？烟台呢叫虾爬，宁波人呢叫虾皮蛋虫，广东人呢叫烂尿虾。浙江沿海呢叫虾壳子。虾虎每年是五月份产卵，四月份特别肥美。此时上市的虾虎啊，雌的有籽儿，长得满满的。用这个手指捏一捏，感觉很饱满。公虾虎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也都长得肥肥硕硕的，而且肉呢也都长得非常的瓷实了。买虾虎当然要选新鲜肥美的，在五一前后啊，青岛的各个农贸市场都可以买到虾虎。买虾虎也有讲究，很多人想多挑一些瓷的，瓷的肉比公的更厚实，贝壳内有一条黑粗筋，这就是虾虎的籽儿了。虾虎腹部靠近头颈的位置有三条乳白色突出的白筋，而公虾虎通体都是一种颜色。新鲜的虾虎是活的，经常是弓着身躯啊，弹来弹去，壳鲜亮，隐隐透着一股淡淡的青色。青岛人喜欢吃虾虎，喜欢放少许水炸煮一下或者是清蒸，这种做法最简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海鲜的原汁原味。我发现在海边人其实不太愿意放更多的佐料。 对，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佐料的味道太浓的食物是因为食材不够新鲜，是一种掩盖。 就是他们愿意清蒸，你像有一些地儿他都直接生着就骗着吃。 对对对，像这个当然也未经证实，有人说虾最好的吃法可能是生吃，然后就是白灼，那可能不是最好的虾，你可以做香辣虾。还有这种说法啊。 对，反正您看了这个书啊，会看到很多关于食材的讲究。同时呢，这里面有一些童年的记忆，比方说，他说，对于上了年纪的青岛人来说， 赶海钓虾虎比吃虾还美。回忆年少的时候钓虾虎的经历啊，是他们记忆中一道永远值得回味的盛宴啊。这个你像潮涨了，一排一排的浪花涌向海岸，潮落了，海水远远的在身后，大片的海滩就裸露出来，空旷，无数个小螃蟹在这个海滩上爬来爬去，一片一片的海菜或者绿或者紫点缀着沙滩。此时赶海的人们来了，带着小桶，带着铲子，光着脚丫，空旷的沙滩顿时就热闹起来了啊。逢初一十五这个跌大潮的时候，赶海的人在海滩上用这个铁锨铲去表面的泥沙，那些隐匿的洞穴就立刻出现了。这个穴洞以虾虎的个体大小的洞体粗细不同，洞口大小大概有一元那个硬币那么大个哈，洞穴深多少呢？四五十厘米，也就是半米深。虾虎长期居住在这个洞里面，一般都不出洞。此时呢，他们再也不装的若无其事了。赶海的人将准备好的竹棒插进每一个洞穴中，试探洞中的情况，对吧？这个青岛作家，哎，一位他就把这个过程写的活灵活现哈、啊，说一会儿，只见有的竹竿不断的向上跳动，这就是虾虎有了反应。虾虎觉得这是谁在侵略到自己的窝里啊，一定要赶出去看一看，所以呢就顶着竹棒向上跳。这个时候我就把竹棒拔出来，再用一支毛笔探进去挠一挠虾虎的痒痒，虾虎就火了啊，他就抓住这个挑衅者不放。这个时候呢就慢慢的向上提，虾虎头部一出动啊，顺势捏住他的腿就拔了出来。就这样一只虾虎就被我们给抓着了， 还很有意思啊。 但是也有感叹跟遗憾吧。他说如今的海滩上很难钓到虾虎了，但钓虾虎的记忆反而在很多老青岛的记忆中越发清晰。虾虎的味道美，记忆中赶海钓虾虎的童趣就更美了。 嗯， 现在不可能了，我因为头两年去青岛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沙子了啊。好，再回顾一下吧。第一本书呢叫味的道，来自二毛啊，这位二毛是非常有生活的人。第二本书比较年轻了，是记忆的响宴啊，刘雨清。 嗯， 这本书呢也讲到了很多童年的往事，讲到了很多食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来读一读吧。非常感谢丁阳哥啊，这个十五我相信很多朋友还会摆家宴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您会不会去涉及，这里面的食谱您会不会去是吧实践一下呢？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吧。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各位朋友，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跟您一起来读书，到时候再见。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